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耳边所听到的是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来自于肖邦的音乐。那今天究竟主角会是谁呢？会是肖邦，会是钢琴？其实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还是两位钢琴家他们的录音。欢迎各位好朋友，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的嘉宾张嘉林为我们所带来的这张唱片，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录音，而且在同一个小时之内听到两位大师在他们不同的时间段，对于他们人生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所留下来的录音。嘉林来为我们解释一下。 我今天带来这张唱片呢，是由意大利 Recordi 唱片公司在1980年发行的一张 LP 唱片，内容呢是1960年和1965年这两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的获得者，一位呢是意大利钢琴家博利尼，另外一位是阿根廷钢琴家阿格里奇，他们两位在比赛中的部分的精彩的实况录音。Disky Recordi 这个公司呢，它是1958年成立的，是意大利著名的唱片品牌。1994年的时候呢，是被 BMG 唱片公司收购了。那么这张唱片呢，是 Recordi 公司呢购买的波兰唱片公司的版权。 在今天上半时段的时候，我们来聆听的是不是在时间上也是稍稍往前一点的波利尼他的一些录音呢？ 是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呢是一项单项比赛，就是他的参赛曲目呢全部是肖邦的作品，但是其实历届肖邦比赛的，比如说他的比赛的轮数，还有每一轮的规定曲目呢都是不太一样的。像波利尼参加的那一届1960年的第六届呢是分3轮，但是下一届呢1965年的第七届呢就是分4轮了，但是一直没有变的呢是第一轮呢一定规定是有2首练习曲，最后一轮呢一定是一首完整的协奏曲，这个是这么多届的肖邦比赛当中都没有变的。那么1960年的肖邦比赛呢是分3轮，其中呢第二轮比赛的曲目呢是要求必须包含一首完整的肖邦的奏鸣曲，肖邦一生呢一共创作有3首奏鸣曲，但是其中的第一首呢是他少年时代的习作，所以我们很少听说有谁弹肖邦的第一奏鸣曲，因此呢实际上选手们就是要在降 B 小调第二奏鸣曲和 B 小调第三奏鸣曲这2首之间呢选择一首。1960年的时候呢，波利尼选择的是第二奏鸣曲，就是作品第35号。那当年波利尼参赛的时候只有18岁，前一年呢刚刚毕业于米兰音乐学院，是那一届比赛的89名参赛选手中最年轻的一个，但是最后呢他却出人意料的力压群雄获得了第一名，并从此跻身世界一流钢琴家之列，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具影响力的钢琴大师之一。当时的比赛评委之一呢，波兰钢琴大师阿图尔·鲁宾斯坦呢曾经在现场很感慨地说，他说如果要是论一我们如果要是说只论他的技术的话，真不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些评委当中有谁能弹得比他更好。 可见当时普利尼的这个年轻气盛。我想接下来呢，先请大家欣赏他演奏的肖邦第二奏鸣曲的第一乐章，从中呢我们能够听出这位18岁的少年的，我觉得是少年老成的气质。 肖邦国际钢琴比赛绝对是每一次的获奖者，我觉得都是那种一夜成名吧，就是马上就会成为备受关注的这样的跻身于世界著名的钢琴家的这样的行列当中，就马上就会被人觉得是啊，他已经到了那个级别。 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就那个时候东西两个阵营还壁垒分明呢，特别一个如果是一个西方的钢琴家能够在东欧的比赛中获得第一名，它其实有很多的含义在里边。比方说像范克莱本在老柴比赛当中获得第一，那也是后来像有一些比如像我们的傅聪在肖邦比赛当中获得非常好的名次之后，他立即也会受到各个当时的唱片经纪公司的重视。尤其呢是尽管肖邦比赛是一个单项比赛，里边都是肖邦作品，但是肖邦呢却是最受大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吧。我想没有人说当然可能有一些那个我碰到过一些资深的音乐爱好者吧，觉得肖邦肤浅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本身是有点问题的，就是 有人还觉得柴可夫斯基肤浅的都一样 就是好听不是罪过，对吧，就是像人长得漂亮这本身不是罪过，肖邦的音乐确实大家听起来都会觉得好听，关键是看怎么弹。而且肖邦的作品呢是给了演奏家非常多展现技巧的机会的，比方说像肖邦的第二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这实际上是一个对演奏的精确性要求非常高的段落，很多大师在现场演奏的时候也很难保证说一个音不错，因为它有一些把位的变化非常考验这个基本功。我觉得在1960年柏林尼参赛的时候，这个现场录音弹的第二奏鸣曲的第二乐章呢就展现了他极其精准的这种技术功底。包括若干年后他录制了很多肖邦的练习曲啊前奏曲，其实都展现他这个特点，就是精确的像机器一样的不会出现任何差错，这也是在那个时代能够征服评委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我们就听柏林尼在1960年比赛的实况录音的肖邦第二奏鸣曲的第二乐章。 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音乐呢，很有意思。一个呢是来自于钢琴家波里尼的录音，另外呢还会有阿格里奇，而且呢录音都是来自于上个世纪60年代，是他们正在参加肖邦的国际钢琴比赛当中的这样的录音。那其实很多朋友也注意到了，就是最近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也正在招募我们的青少年乐团。那招募的方式呢，其实就是要通过比赛的这样的形式。所以对于比赛，我觉得可能对于各种选手参加的这个心态不同，还有呢就是在比赛的时候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理状况也是不同的。嘉玲从小是钢琴专业，所以这样的经历一定会有吧。 我其实还真是从小比赛比起来的。我大概是在6岁半的时候吧，第一次参加比赛，当时叫做东城区文艺汇演。然后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理学教案。就我当天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到进入后台，他们要简单的给我化妆的时候，我突然间就肚子巨疼。现在想来可能是胃痉挛或者是肠痉挛，什么原因可能就是吓的，肚子疼极了。后来我的母亲就说还比不比了，后来我的老师说你再试试看吧。等到了台口呢，突然间就不疼了。走上去的时候呢，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北京没几架三角钢琴，我第一次能够弹三角钢琴，往那一坐又没谱架子，就看很多锤子在那个琴里头。所以这个好奇心就让我什么都忘了，就是我怎么弹的我都不知道，稀里糊涂的我就两个眼直勾勾的盯着里边那些锤子，觉得特好玩，乐呵呵的就弹完了。等回到后台呢，肚子又开始疼。这可能就是那个你不由自主的一些心理跟生理上的反应。然后当时我妈妈就觉得肯定完了，这孩子在台上谁都看得出来根本没好好弹，就是在看那些锤子。结果莫名其妙的还是拿了一等奖。然后这种信心就让我后来是连续3年在这个东城区的文艺汇演上拿到一等奖。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因为我当时在其他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优势，就觉得在这方面自己特有信心，所以后来就可能就慢慢就走上了这个钢琴职业学习的这个道路吧。但是后来当我进入这个领域之后才发现，其实比赛是一个双刃剑。因为艺术这东西怎么比呢？它不像体育竞赛，它还有一个速度时间，它有一些绝对的标准，包括像跳水体操它也有一些难度系数。而这个音乐比赛除了作品难度都不是一个什么比较的最主要的东西，很多时候它涉及到审美，就像选美一样，你说谁更漂亮。所以这里头就有很多偶然，包括当然实力是前提了，但是大家都到了那个实力之后，到底谁是最好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还不是特别能往心里去的事情。但是我倒觉得像这个青少年的这个乐队的选拔呢，它其实更像是在欧美国家叫做 audition， 就是它是一个面试的过程，它不是要选择最好的，而是要看你是不是达到了一个最基本的标准。所以这个竞争性的残酷性是没有那个只能选出一个第一来的那种比赛那么残酷的。像肖邦比赛就属于是那种最残酷的比赛，你要准备巨大量的曲目，大约要将近2个小时的曲目量，然后最后的冠军只有一个，这个对于选手的心理，包括他的体能，还有技术功底的要求，就是我觉得就是顶尖的了。所以能在那个比赛上拿到第一名，你确实也就具备了一流钢琴家的实力。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继续来聆听，就是在1960年波里尼他的录音。那这样的比赛的时候，也是很多人对于肖邦第二钢琴奏鸣曲最熟悉的一个乐章吧。 就是葬礼进行曲。关于这首进行曲到底讲的是什么，也众说纷纭。这首葬礼进行曲呢，它是完成于1937年，但是呢，在之前的2年，肖邦呢是他这一生最灰暗的时候，就是他之前的一段恋爱刚结束，但是他这会儿还没有跟乔治桑确定关系，正是人最飘的那段阶段，而且他身体也很不好，甚至当时有很多的谣言说他已经死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1836年1月华沙的一张报纸上登出了一个辟谣信息，就是说肖邦没死，就可见当时他的这个死讯，这个荒信已经到了什么程度。所以有人说这个这首葬礼进行曲呢，就是肖邦写给自己的，我觉得也带有某种自嘲的性质吧。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游园出行方面。日本著名设计师石原和幸先生为2019北京世园会设计的桃园香展园，灵感从中国古文名篇《桃花源记》而来，重现日本或中国逐渐消失的风景，以及美丽风景下人和人之间和睦相处的美好生活。庭园整体设计借鉴《桃花源记》中欲扬先抑的手法，庭园中多为水面，游客可以感受到丰富的瀑布跌水景观和近水的植物景观。展园植物以色彩为主题，通过对植物色彩的利用，加强不同季节的印象。记者从石景山区了解到，未来石景山区将通过新建和改造一批公园，在长安街西沿线打造包括13个公园的西长安城市森林公园群，整体提升区域景观环境，以建绿增绿带动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提高。全新打造的13座公园也各有亮点，西长安街文化艺术公园将通过夜景灯带建造道路沿线最具文化气息和现代感的绿地公园，首钢园区将在三高炉、亮水塔等老设备的基础上，结合东奥元素建设首钢工业遗址公园，老山城市休闲公园将利用自身的植被优势，打造石景山城市内部最大的一处生态健身森林公园。衙门口棚改南侧将建一处118公顷的公园绿地，未来将成为石景山最大的一处居住区绿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音乐，是为我们带来这些珍贵录音的，是来自于中央乐学院的张嘉林。另外呢，大家在微博上也可以找到他，弹钢琴的张嘉林。在下半时段，我们要聆听的就不是上半时段所听到的波里尼这位钢琴家，在他18岁的时候，在波兰的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上的录音，而是阿格里奇在1965年，也是在同一场比赛上的录音。 真正的音乐比赛呢，是挑出其中一个最好的人，而选拔呢，是把不够水平的人筛下去。其实，所以这两个的性质和激烈程度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比如说像波兰华沙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它除了二战期间停办了一届之外呢，它是每5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这每5年当中的青年才俊，他要选出其中最优秀的一个在肖邦领域的演奏家。那么这个比赛最辉煌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从二战后恢复举办到80年代末东欧巨变之前这一个时期，可以说每一届都造就了一位甚至是多位钢琴大师。比方说1949年第四届的车尔尼斯特凡斯卡，这现在是波兰钢琴界的泰斗，还有像1955年第五届是造就了阿什肯纳吉和傅聪，1960年我们上半时段听到的第六届的普利尼，现在已经成为钢琴界最炙手可热的钢琴大师。而1965年的第七届呢，则是推出了至今被奉为钢琴界女大祭司的钢琴大师阿格里奇。如果说1960年呢，那个18岁的波里尼夺冠是出人意料、一鸣惊人的话，1965年阿格里奇的这个第一名呢，其实是意料之中、众望所归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阿格里奇在16岁的时候，就在1957年的布索尼国际钢琴比赛和日内瓦国际钢琴比赛中 都获得了第一名。这两项比赛的规格和影响力呢，是绝不在肖邦比赛之下的。所以阿格里奇其实是比伯利尼更资深更神的那个神童，16岁就拿下这两项比赛的桂冠。但在此之后呢，阿格里奇突然就退出琴坛，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到这届肖邦比赛1965年的时候呢，24岁的阿格里奇呢已经离过一次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那么他是在他当时的老师阿什肯纳吉及其夫人的鼓励与劝说下，才算是重出江湖，参加这一届的肖邦比赛，结果就如探囊取物之般一般的就又获得了第一名。那么在我今天带来这张 LP 唱片当中呢，就收录了阿格里奇在第一轮和第二轮比赛时演奏的部分曲目。我想先请大家欣赏呢他演奏的六首前奏曲。先请大家欣赏的是降 E 大调前奏曲作品28号的第19首。这段录音当中呢，资深的唱片发烧友呢可能能够发现，这些录音的话筒摆位其实是离钢琴非常近的。录音当中的这个自然混响有些不足。如果您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中，或者是用耳机来聆听，您甚至可以从刚才的那段录音中听到钢琴踏板由于缺少润滑发出的轻微的吱吱的杂音。可见这个话筒距离钢琴的距离是非常近的。在比赛现场呢，阿格里奇演奏的这六首前奏曲是连续演奏的。那接下来呢，就请您连续欣赏，肖邦的钢琴前奏曲作品28号的第20、21和22的三首。 肖邦的24首前奏曲作品28号呢，其实这整套作品呢可以看作是一部完整的作品，但是其中呢又有几首可以独立成章，有些呢几十秒，像我们刚才听到的几乎不能独立演奏，更像是连接前后的那种间奏曲。那么很多肖邦研究他的学者呢，谈及这套作品28号的24首前奏曲呢，都认为其中有一些短曲更像是草稿，是没有完成的动机。但我想呢，这也许也正是肖邦前奏曲的特色之一，它就像是24幅素描，有些素描是上了色的，有些呢仅仅是用铅笔呢勾勒了一些线条，尽管简约，但是它的生命力是完整的。就像有一些诗，也许只有2-3行，但它也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想象和意境。那下面呢，我想请大家欣赏这24首前奏曲最后的2首，就是第23和第24首，同样是 Argerich 在1965年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当中的现场录音。 其一直到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还活跃在我们的钢琴视野当中。 对，现在已经是一头白发的老奶奶了，可是她当年参加比赛的时候真是一个少女的状态。有人说她是一个天才的钢琴家，我们身边其实绝大多数的所谓的天才，其实只是她努力的时候没让你看见就是了。他只不过可能是学习效率更高，或者说接受能力更强，但其实绝对不是什么浑然天成啊，与生俱来。 对，说白了也就是不可能是不练琴就到这种程度。 对，而且人家也是刻苦努力出来的。但是我觉得 Argerich 可能是一个例外，就是他是那种很难用逻辑跟理性解释的 那种天才。这其实像我们学钢琴的人，我们听不同的钢琴家会有不同的心态。比方说我们作为同行，我们听 Bellini 的录音呢，往往是一种激励，它激励你更刻苦的去练琴，去掌握更扎实的技巧。但是听 Aldridge 的录音呢，其实往往是一种打击，因为你听他你就觉得你还弹什么呢，因为他那种弹法你根本就学不会，他怎么弹成这样的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 上手就这样。 对了，所以我想下边这段录音挺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这应该是他比赛第一轮当中的一个一首作品，就是肖邦练习曲的第一首。这个作为弹钢琴的人大家都会弹，但他是怎么弹成这样的，其实我们听完了真的是很绝望。 首练习曲，可能很多人对于第一首练习曲，当张嘉倪说的时候，会自己脑子当中出现的那一段音乐的旋律或者是一个状态，但真的是你听到了阿格里奇在比赛的现场所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话，你会觉得哇，他是在玩吗？ 真是，如果弹成这样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比如说喝多了酒，然后在琴房里乱弹，有可能会有这样的速度。但是谁说在正式场合还是在比赛这么有压力的情况下，那弹出这样的速度跟灵巧性，就是让我们听完了真的很绝望，就别弹了，我们以后就别弹了。其实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当中，它是要求很全面的，不光要有这么惊人的技巧，也还要有非常富于魅力的音乐表现力。像 Aldridge 他后来在音乐界的地位和知名度相比呢，他的唱片录音特别是独奏作品的录音是录的比较少的，而且他几乎后来就没有录过肖邦的夜曲和练习曲，也很少在独奏会上演奏这些作品。因此呢，他在这届比赛中留下的实况录音就显得特别珍贵了。那么下面这首也是，这首 F 大调夜曲呢，应该也是他在第一轮比赛时候的录音，他后来的录音室录音当中就再也没有录过这首作品。那么下边呢，我们就欣赏这首 F 大调夜曲作品15的第一首。 Thank you.